中的汉字闯进我心怀，热血的目光是无声的表白，太阳便晒出那动听的天籁，初恋的心跳沸腾的心海，辽阔的牧场甜蜜的舞台，痴情的话语我难以说出来，我多想悄悄地对他说声爱， 期待。